恭读《列王纪下》第七章。阿里叟说：“请听上主的话，上主这样说：明天这个时候，在撒玛利亚城门口，一色阿上等面粉直至一斜克尔，两色阿大麦直至一斜克尔。”那个手扶君王的侍卫回答天主的人说：“纵使上主打开天上的闸，也不会有这样的事。”先知说：“你必亲眼看到，只是吃不上。”在城门口有四个赖病人，他们彼此说：“我们为什么在这里坐着等死呢？如果我们决意进城去，城里也有饥荒，我们必死在那里。如果留在这里，我们也是一样死。不如去投到阿兰人营中，假如他们让我们活着，我们就活着；假如他们要杀我们，我们就死吧。”他们于是在黄昏时起身，往阿兰人的营盘那里去，直至到了阿兰人的营盘边时，哦，那里一个人也没有了。原来上主早已使阿兰人的营盘中听到战车马队和大军的喧嚣声，他们就彼此说：“呀，以色列王雇佣了赫特人王和穆兹黎人王来攻打我们了。”所以他们在黄昏时即起身逃走，丢下了他们的帐幕骡马，只顾逃命，留下营盘未动。这些赖病人到了营盘边，进了一个帐幕，又吃又喝，将那里的金银和衣服拿走去收藏起来，然后又回来进了另一帐幕，拿走了那里的东西去收藏起来。以后赖病人彼此说：“我们这样做的不对，今天原是报喜讯的日子，我们竟然不声不响。如果等到早晨天亮，我们就有罪了。来，现在我们就去向王室报信。”他们于是去向把守城门的人喊叫，给他们报告说：“我们曾到过阿兰人的营盘，那里一个人也没有，也没有人声，只有拴着的马，拴着的驴，帐幕一点未动。”把守城门的人就高声喊叫，向王室传报消息。君王夜间起来，对自己的臣仆说：“现在让我给你们解释阿兰人对我们所做的事。他们知道我们闹饥荒，所以离开营盘，埋伏在田间，心想以色列人必由城里出来，那时我们可将他们活活捉住，然后开进城去。”有个臣仆回答说：“请叫人从这里所剩下的马中牵出五匹来，无论怎样，同别的一样要死，倒不如派人去看看。”他们于是推出两辆战车，五匹马，君王就派他们去追赶阿兰军队，说：“你们去看看。”那些人追踪阿兰人，直到约旦河。见路上满是阿兰人在仓促逃走中丢下的衣服和装备，使者们便回来报告了君王。人民便出来强掠了阿兰人的营盘，于是一色阿上等面粉只值一斜克尔，两色阿大麦只值一斜克尔，正应验了上主所说的话。君王派定那手扶自己的侍卫把守城门，但人民在城门口把他踏死了，应验了天主的人在君王下来见他时所说的话。原来天主的人对君王说过：“明天这个时候，在撒玛利亚城门口，一色阿上等面粉只值一斜克尔，两色阿大麦只值一斜克尔。”那侍卫曾回答天主的人说：“纵使上主打开天上的闸，也不会有这样的事。”先知答说：“ 你必亲眼看到，只是吃不上。这事果然发生在他身上了，人民在城门口把他踏死了。